大家不要忘记这一回的回目是贾宝玉出世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你注意一下《红楼梦》的回目常常是两个事件，两个这一回当中的两个主要的事件，可是这一回特别有趣是贾宝玉出世云雨情，就是贾宝玉第一次性的经验，跟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可是被放在一起了。这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好的文学其实是一种编织，它可以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线把它串联在一起啊，就是我们大概会觉得像贾宝玉出世云雨情这样的主题会是一个青春少年的文学，可刘姥姥这样的一个故事，穷得活不下去的故事，应该是一个写实主义啊，或者我们说乡土文学吧。可是对于曹雪芹来讲，这两个文学竟然被他放在一起，而也因为被编织在一起，其实才看到一种精彩啊。这种精彩我是这样讲，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然后他得到了王熙凤的救济，王熙凤当时给了他20两银子，然后他们家后来就慢慢好起来，没有饿死。那么很多人都认为王熙凤对刘姥姥有恩，那么贾府对这个刘姥姥有恩。可是我不知道，我有另外一个看法，也许大家会觉得不一定同意。我的感觉是说，刘姥姥刚刚好是贾家的救赎。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了解到，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难过的地方，那种花开了去看看花，然后哪里送来了一碟螃蟹，大家聚在一起吃吃螃蟹，其实他们富贵到不知人间疾苦。所以很奇怪是刘姥姥进来以后，这个这么穷的活不下去的一个乡下老太太，忽然让所有贾家的每一个人都觉得生命这么有生命力。好，我的意思是说，真正的生命力在刘姥姥身上，而不是在贾府的身上。贾府其实是要败落了，每一个人都富贵荣华都优雅，可是他们碰到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他们就活不下去了。可是我们看到刘姥姥是觉得生命在最大最大活不下去的困境，她还要想方法的。她会骂她的那个女婿说，你在家里拉硬屎，然后她觉得我去用我的老脸去蹦一蹦吧。她说就是要不到钱，我也算到了侯门去走了一遭。就是他其实有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就是包括台湾的民间也是，其实乡下人有一种乐观，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悲观的权利，所以日子再苦你要过下去，你要想办法。所以他就很看不起他那个女婿，他就觉得我们庄稼人，我们是种田的人，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大的饭。他说你在那边喝了酒就打老婆骂孩子，他说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所以那一段很精彩，就是他在骂他的女婿，说你不想个办法，一个男人在那边每天唉声叹气。所以刘姥姥的世界里非常看不起这种无病呻吟的生命，那他自己是很强健的，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了。那他这个女婿觉得好，你要去你去嘛，反正又不是我去。所以刘姥姥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想说你要去找王家，找贾家，真的高攀不上，因为穿得破破烂烂，真的连通报的人都不给你通报。所以最后他就想说，他们以前知道有个王夫人，就是这个贾宝玉的妈妈，王夫人心地很好，那么常常愿意施舍穷人一些饭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就说去找王夫人又有点差距太大。可是王夫人有一个陪房的丫头叫周瑞家的，就是周瑞是他们家的一个帮忙收地租到田里面去，到乡下，因为这种有钱的富贵人家在乡下的很多的田租给佃农去种的。所以刘姥姥知道周瑞这个人，他是一个太太的陪房，等于是跟着王夫人一起嫁到贾家的，所以他就想那我去找周瑞好了，去找周瑞。那么周瑞好像是富贵人家的这种收地租的人，可是跟乡下人又有接触他就想要去找周瑞，所以后来就决定了。我觉得这一回写的很精彩，一个人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是板儿，只有5、6岁的一个小男孩，就是刘姥姥的外孙。那刘姥姥要去借钱，要去要钱，你自己去就好了。可他就把那个小板儿打扮了一下，说我带你去，我现在要带你到京城里去，那么到什么地方，什么有钱人家，然后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教他说你看了谁要怎么叫人啊什么东西。 我就是看到如果有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一个穷得不得了的老太太，就带着一个小外孙在一条路上，他们一大早天没有亮就开始赶路，因为他们也顾不起车子，所以他们就是完全用走路走到京城里去找这个投靠，所以其实是蛮可怜。可是刘姥姥好像把他当成是一个郊游一样，然后就带着一个外孙，所以等一下会发现这一场戏当中如果没有板儿，少了很多东西。因为其实刘姥姥自己凭良心讲，她也没有把握，他不晓得会碰到什么样的遭遇，别人会怎么笑他，怎么侮辱他，他都不知道。可他带了一个板儿以后，他常常就会跟板儿讲话，然后每次他一紧张，他就跟板儿说，你等一下要小心哦，你等一下要看到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是他自己紧张，所以那个小孙子就扮演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等到他见到王熙凤的时候，他在底下拜啊拜，拜了半天他也不知道怎么办，说他就拉那个板儿说，你来拜。然后那个板儿就躲在他背后不肯出来，他就骂他说真没用，这样其实在骂他自己真没用。就他到了那个侯门深似海啊，他真的吓呆了，他没有想到有钱人家怎么是这种样子啊，这种情境。所以那个小孙子就变成非常有趣的那个一个角色。那我们通常很多朋友看《红楼梦》看到刘姥姥都会笑，都觉得刘姥姥是一个丑角好玩。可是我刚刚讲说，其实丑角常常是文学跟戏剧里的救赎，就是它会让你感觉到这些生命慢慢慢慢沉沦萎靡到没有生命力了。他们会看到一个老太太，乡下老太太活得这么有滋有味的，他们会在她身上看到一个他们没有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贾母后来非常非常的喜欢刘姥姥。你知道贾母是什么样的出身？那种史侯的女儿嫁到贾家，然后一生都在荣华富贵，命也很好，到晚年还是这么位高权重。她看到一个乡下老太太，后来跟贾母好得不得了。我记得刚才我有讲到，喝茶的时候她竟然会喝了一口，她就跟说，刘姥姥你尝一尝看。就是她在她的世界里，她从来没有认识过乡下老太婆这种穷的这个样子的人。可是她会有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担待，忽然发现生命里面有一个跟你生命这么不同的这种人。可是他就贾母就很感叹说，哎呀，你看你比我年纪还大，牙齿还这么好，腰子骨还这么好。可是你知道刘姥姥是每天夏天去种地的，所以她非常的强健，可贾母是整天要靠在那边几个丫头伺候她的。所以你就看到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悲哀的地方，就荣华富贵也可能是一个悲剧，可是刘姥姥刚好对比出来说，也许有另外一种是不同的生命。所以你看到他在那边装疯卖傻，后来每次他就头上插了一大堆的花，然后那个贾府的人看到刘姥姥都笑翻掉，就觉得哇，简直是一个丑老太婆这样。可是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好玩的不得了的。他看到他们端出来的菜，他就说，哎呀，你们家的小姐这么精致，没有想到你们鸡生出来的蛋也这么精致这么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鹌鹑蛋，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蛋怎么会这么可爱。然后因为贾家吃饭是用银的筷子吃的，那个银的筷子他根本就不习惯，因为重得不得了，他就去夹那个鹌鹑蛋，怎么夹都夹不起来，那鹌鹑蛋就滚在地上，他就拼命追着那个鹌鹑蛋在桌子底下跑，就追那个小小的蛋，然后所有贾家人都笑翻了。你可以看到他变成了贾府几乎唯一快乐的日子，好像是一种悲剧，好像是一种侮辱，可是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救赎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懂这种救赎。其实你看到这些场景其实很心酸，那心酸的我倒不是心疼刘姥姥，我其实心疼贾府，就是日子其实寂寞荒凉到没有什么快乐可言，或者忽然来了一个老太太跟他们玩笑，他们可以彼此这样玩笑。所以后来你知道人有时候要去花很多钱去买物质，就是贾府要荣华富贵，要吃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都要物质去买。可是我们看到有一种精神上的贫穷其实恐怕更难买。所以最后刘姥姥回家的时候，贾家送给她的东西简直惊人，她第二次去的时候一车一车的东西，贾母送给她的丝绸，送给她的所有的山珍海味，她喜欢的东西，一缸一缸的酒，好几车子拉给她送给她。然后刘姥姥说，我们穷人家哪里还得起，怎么报这个恩。贾母说，没有关系，你下次来带一点田地里的萝卜， 芋头就好了。你可以感觉到富贵人家已经这么渴望泥土里面长出来的一种最单纯的东西，花生，可他们没有这个东西。刘姥姥到贾家去吃了一个茄子，他们跟他说，他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好吃，他们说是茄子，他说你不要骗我，我们也不是没吃过茄子，我们乡下茄子多的是，他们说真的是茄子，可那个茄子要用多少的鸡，多少的鱼翅鲍鱼，这样炖汤，然后煨它，煨24小时，晒干，然后再如何做。他最后听了吓死了，说一个茄子要这么东西去煨，可是你知道这样的食物，在富贵人家的食物最后已经没有原味了，就全部是料理出来的东西，叫做料理啊，就是那个真正生猛的那种原质的东西没有。所以刘姥姥后来真的就带了一些地里面的萝卜啊、地瓜，他们吃的简直快乐死，就像我们今天要去吃地瓜稀饭一样的。那因为有钱太久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有趣的那个生命的救赎，其实常常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啊，意想不到的一种救赎，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富贵竟然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束缚、一种包袱。那么有一天可以到田地里面去过这么朴素的生活，其实反而是一个救赎。所以我觉得作者的了不起是安排了一个刘姥姥这样的角色进到贾府发生的事情。那么下面我们其实可以一起看一下，我刚才已经提到作者要写到刘姥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整个小说在写贵族，贵族的动作、贵族的思维、贵族的语言都跟一般人不一样，那种出口成章的优雅，可是刘姥姥是粗得不得了，就是讲拉硬屎的那种人。那么作者怎么样让这个人塑造到成功？如果刘姥姥一讲话像林黛玉，那你真的快昏倒了。所以一个好的作者，我刚刚提到说他必须模拟不同的角色，他可以是林黛玉，可是他同时又是刘姥姥，他可以变换。那么最好的作者是变化最多种的，所以《红楼梦》最被称赞的一点是300个人，每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就是那个人的身份，不是作者的身份，作者转化了，就作者变成了千面人，变成在这个小说里面不断的转化，然后变成各种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下面就看到刘姥姥就打扮起来了，带着板儿走了一天的路，累得要死，就走到了荣国府门口。一到门口看到两个石狮子，看到这么高大的门，他都吓呆了，然后这么多人在门口忙来忙去，没有人理他，他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看他等了半天也不能白来，已经走了一天的路，那总要见见这个人吧，所以就磨磨蹭蹭蹭，他这里面用了好几次蹭这个字啊，竹子边一个蒸子的蒸，蹭这个字就脚都不提不起来，就在地上磨，因为害怕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很少看到宝玉走路是蹭的，刘姥姥就是蹭的，因为他第一次到荣国府他吓呆了，他就在那边磨磨蹭蹭的，自己在那边蹭过去，然后就说，哎，大爷大爷，说我要找周瑞，然后那个人就从头到尾上上下下打量他。好，所以这种大户人家的通报的人、管家的人、在门口的人，眼睛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不要忘记荣国府已经富有了100年了，那这种家族每天就不晓得有多少穷亲戚、穷朋友可能来要一点钱啊，或者乞丐来讨一点东西，所以他们已经非常有经验，看到刘姥姥穿的那样破破烂烂的，然后一个乡下来的看了半天说，好，你坐到那边去吧，你在那边等着，等一下周瑞就出来了。我们读到这里，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根本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因为周瑞根本不在家。周瑞是刚才讲的一个陪房到地里面去收地租的，就是帮贾家去收田租的一个人。那么周瑞已经到南方去了，去田地里面去收租，根本不在，可这些人没有把他当一回事。那么我们就看到刘姥姥命很好，有一个老年人就说，哎呀，你们何苦耍他，不在就不在，你告诉他不在，你干嘛让他这边从乡下来一等，可能等一天，然后根本就其实周瑞不在。可是你就在这里看到有一种心酸，就是这种阶级差距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刘姥姥根本不知道，他真的信以为真，说人家说你在那边等着他就等着，他真的可能等一天，而且他们也没有饭吃的，也不可能在京城里买东西吃，就是饿着肚子就在那边等。所以老年的这个管家就有一点不忍，就说，哎，你们何必耍他，然后就跟刘姥姥说，周瑞不在家，到南边去收地租去了，那他太太倒在家， 就是后面讲的周瑞家的这个周瑞的娘子，他太太在家，可是不住在这，当然不住在这。我们知道这种下人啊，就等于佣人，当然住在后面，怎么可能住在石狮子的那个正面的那个部分？我们看到林黛玉进贾府什么都是走这个正门，对不对？那可是周瑞家算什么？当然是在后门，所以他你要绕到最后面去，周瑞家住在那边，所以这是第一个线索，至少让他有机会可以见到周瑞家的。所以这个刘姥姥就千恩万谢，然后就绕到后门。然后他描写后门的那一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想你可以看到很多庙会庙口的那个摊贩啊，什么那种感觉就出现了啊，摆地摊的这样闹闹吵吵，然后三二十个孩子在那里嬉闹，就小孩子就在那边玩，所以他跟前门的景象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门的，都是大概这些小孩也都不是宝玉，其实就是佣人的小孩啊，管家佣人的小孩，就是三二十个孩子在那边嬉闹。刘姥姥便拉住一个问，我的哥有个周大娘可在家啊？就问周瑞家的这个周大娘，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周瑞不在家了。那个孩子说，哪个周大娘？我们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还有两个周奶奶。好，你看到这种是小孩子的话，就是因为其实过去大概这种陪房啊都是同一家人，所以姓周的很多，所以你要问哪一个周大娘，那这个周大娘我们这边就有三个，那么还有两个周奶奶啊，你到底要找谁？然后刘姥姥就说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啊，就把这个周瑞的名字讲出来了。然后这个孩子说，这个容易，你跟我来。好，你注意下面的语言，说着这个小孩说着跳窜窜引着刘姥姥到，这就是他家。跳窜窜三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年龄的小孩走路就是不会好好走的，就是一面跳一面窜，在那边扭来扭去的跳窜窜。可是他形容刘姥姥就是蹭，都是在走路，可是是两种不同的走路啊，就是那种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啊，他永远不会好好走，就跳窜窜啊，他用了跳窜窜。所以《红楼梦》的语言是了不起的语言，就是很多民间非常非常活泼的这种语言在里面。说着跳窜窜引着刘姥姥到，这就是他家。然后又叫了一声，大妈，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然后周瑞家的在内听说，忙迎了出来，问是哪位啊？所以他认了半日，方笑道：“刘姥姥你好啊，你说说能几年，我就忘了。”你注意这些语言都非常短，完全是北方的土语，就是宝玉的口中、黛玉的口中都听不到这样的话。可是作者这个时候立刻就转到民间去了，他用了完全民间的白话在写这个小说啊，所以刘姥姥一面笑一面说，你老是贵人多忘事，你哪里还记得我们？这是民间很爱讲的一句话，有一点奉承对方，就是你因为你忙，你是贵人，所以你事情这么多，你哪里会记得我们？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点撒娇，就是我们现在不行了，你怎么会记得我们啊？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种人情世故的这种说法。下面问到重点，他就问刘姥姥说，你今日是路过还是特别来的啊？是路过还是特别来？那刘姥姥就说，原是特来看你的，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见更好，若不能就借重嫂子转致意吧。好，这里面讲得很委婉，就是说他其实要见王夫人，因为见到王夫人才可能拿到钱，拿到帮助他的钱，可是他不敢讲，他说我特别来就是看你的，其实这是一个推脱啊，他并不是来看周瑞，可他知道他高攀不起王夫人，所以他说我来特别来看你的。那么第二个也顺便，如果可以见见太太就见见，如果见不到就麻烦周瑞家的帮他转达他来看他的意思。那么这里面周瑞当然马上就听懂了，就是要来要钱啊，就是穷人家过不下去了，想要有钱人家做一点点周济吧。好，所以周瑞家的听了就猜着几分来意。周瑞的这个太太其实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在这里她也有她的心事，她就想说，好，这个乡下老太太来了，我到底要帮她还是不帮她？她丈夫周瑞争买田地一事，狗儿的爸爸帮过她，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点恩的，就是刘姥姥这个家其实对周瑞家有恩，所以她说这是一个原因，她可能要帮她。然后今见刘姥姥如此而来，心中难却其意，以前别人帮过你，你今天好也应该回报一下啊，这是 他帮刘姥姥圆瘾。可是第二个也许蛮重要的，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好，注意一下，他也是一个佣人，他在贾家，贾家佣人多得不得了，可他有一点想要让比他更低卑的刘姥姥知道说他在贾家还算一个有分量的，就是如果我今天帮你见到了王夫人，表示说我还有一点地位，如果我说我也没办法，那他的身份也不行，所以他有一点要显弄自己的体面。听如此说，便笑道，刘姥姥你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叫你见了真佛去的。那这个真佛指的当然是王夫人，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穷人家的人情委婉的东西啊，所以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语言，穷人有穷人的语言，可是这里面非常的周到。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本书真是其实学不完的人情世故啊，就是这种互动的一些关系。可是周瑞家也跟他解释说，这个其实不关他的事，因为贾家这么有钱的家族，他们的佣人是分工分得很细的啊。你看到他说，我们这里都是各站一样，就是每个人有他的专门的工作的。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就是王夫人呢、啊、王熙凤他们要出门，他们出门很少的，以前的女性很少出门，大概出门就是进香，到庙里进香，那么这个时候他要跟着出门啊。他说只是因为你是太太的亲戚，又拿我当个人啊，这里面很重要，就是说你还特地来看我，还把我当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我就帮你啊，你拿我当个人，投奔了我来，我竟破个例给你递个信去。只有一件啊，他就告诉他说，我们这里跟五年前不一样了，就是当初刘姥姥还以为这个家族是王夫人在当权啊，王夫人当年是管家，可是现在已经是王熙凤，王熙凤嫁过来，王熙凤非常年轻能干，整个是她在管家，所以他特别告诉他说，你就是见到王夫人也没用，因为你要钱是要从王熙凤那边拿钱，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告诉你说今天这个企业谁在当家，你到底要找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因为董事长可能挂名，总经理才管事，或者总经理已经是挂名，然后底下的某一个经理是当权的，你要找到他才有用啊。所以周瑞家就跟他讲说，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连二奶奶管家了，连二奶奶就是贾琏的太太王熙凤，一般人叫她连二奶奶，你到这连二奶奶是谁，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啊，就是王夫人的内侄女，大舅老爷的女儿，小名叫凤哥的。好，你看到刘姥姥回答非常有趣，刘姥姥说啊，原来是她怪道呢，我当日就说她不错呢，这个绝对是假话，对不对？因为刘姥姥根本没有见过王熙凤啊，所以她在这里就是乡下人嘛，反正多讲一句好话有什么不好，反正今天来求人了，你就多讲一句好听的话，可是根本是假话，等一下你就知道她根本没有见过王熙凤，王熙凤也没有见过她，那这等说我今还得见他了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今天一定要见到他。那周瑞家的说，这个自然，如今太太事多心烦，有客来了，略可推的也就推过去了，就是王夫人年纪大了不愿意管事，王夫人本来也比较不是那么能干，所以到这个年纪他就觉得王熙凤可以接下来管家，他就不管了，他说能够推的事情就推，他根本大概都不管，都是凤姑娘周旋迎待，今天宁可不会太太，得要见见她，才不枉这里一遭。那刘姥姥就说：“阿弥陀佛，这权杖是嫂子方便了。”啊，你看到周瑞家的说哪里话？俗语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是民间常常用到的语言。我记得我小时候都常常听到。其实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就说你过去对我好过，今天对你好啊。它其实是另外一种现世的因果。啊，现世的因果，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可是周瑞家跟刘姥姥这些对话，也是一个偶然。因为我想周瑞的这个太太平常也不见得这么好的啊。这天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刘姥姥就是命很好，碰到了一个好心的老人，跟他说你不要在这边傻等了。然后又碰到一个小孩子，真的帮他找到了周瑞家的。然后周瑞家又真的心情很好，愿意帮他。万一她这天心情不好被丈夫骂过，她也不愿意帮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巧合，刘姥姥竟然见到了王熙凤，因为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这种家庭她多少事情啊，她哪里说要去见这样一个人，因为门口一大堆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很多的机缘，那么她最后就见到了这个王熙凤。好，所以周瑞就叫一个小丫头去打听了，thank you. 这里用到一个建筑上的字，大家可能不是很容易懂，叫道厅，有没有看到？就是道厅。好，我们注意一下，中国的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啊，坐北朝南，因为北方在冬天时候有西北风吹过来，很冷很冷，那南方是有阳光的，是朝阳，我们叫朝南或者朝阳。其实台湾不太有这种问题啊，可是在北方的话，它一定是坐北朝南，所以房子都是北方是墙壁，门在南边。可是有一种道厅是在朝坐南朝北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一般讲起来不是人在住，而是办公的，就是王熙凤这个时候在管家，所以他的办公的地方或者接待客人的地方就是短暂停留的，而不是真正的人住的啊，卧房啊书房啊都不会放在道厅，所以这个道厅是跟坐北朝南反方向的意思，叫做道厅啊，就去打听说老太太屋里摆饭了没有。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贾母吃饭的时候所有的媳妇孙媳妇都要在场啊，所以王夫人邢夫人李纨王熙凤都要在那边摆筷子摆碗，这些东西要伺候了贾母吃完饭自己才能够去吃饭。所以他第一个打听是贾母摆饭了没有，那贾母摆饭的话就表示王熙凤一定在贾母那边，因为媳妇不到贾母是不吃饭的啊，就是他一定这个媳妇的排场一定要在现场，佣人才敢把菜饭菜拿出来，所以那等于是一个当时的礼节啊。所以他就问说贾母摆饭了没有，小丫头去了，然后这两个人就讲了一些闲话。刘姥姥就说这位凤姑娘今年大不过20岁吧，好，我们知道王熙凤不过17、18岁而已啊，17、18岁就有这样的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好，这是刘姥姥的赞美，刘姥姥对王熙凤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她的赞美其实不算一回事。可是下面你看到周瑞讲的话，周瑞太太是王熙凤管的人，所以她有一个对她主人的看法，听了以后她说我的姥姥告诉不得你啊，她就要讲说你不知道啊，其实是你不知道的意思。她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啊，就是特别的成熟，特别的干练，如今出条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就这么能干，可是长得极美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少说有10000个心眼。好，这个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王熙凤的聪明是到惊人的地步。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讲过，王熙凤没有读过书，不识字的，可是每天她就端了一个椅子坐在那边，然后就所有的佣人跟她报账，然后听就说这个有问题，底下人都吓呆了，就是其实下人都有点瞒骗主人，就想说可以弄一点油水就混一点油水，他一条一条清清楚楚，永远把你抓出来，底下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聪明，就记忆这么好，然后所有的事件处理分明啊。所以这个人如果在今天绝对是企业界女强人，所以他在这里就说他有10000个心眼啊，就是那种心思之细，如果要赌口齿，就口齿的伶俐，10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不过他。那过去的女性其实是不被鼓励讲话的啊，都是很含蓄很内敛，你知道你都不要乱讲的。可是王熙凤不一样啊，就是10个会说话的男人都比不过她。她说你见了就信了，可是下面注意最后一句话，就只一见，待下人未免太严了些，就她对底下的人很严苛。可是你注意一下，这句话是从周瑞家的讲出来的，因为周瑞家的就是她底下的人，所以他们常常可能要作弊啊，要想要贪一点，因为主人一旦不精明的时候，这种大户人家他随便桌上拿一块玉什么的他就走了。所以其实王熙凤的厉害是他眼睛永远清清楚楚，所以家管到这么好，那底下的人就觉得简直是一点点都不能够有马虎的地方啊。所以他立刻就讲说待下人未免严了一点，因为其实有时候这种大户人家主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些底下人有一点好处，可是在王熙凤管家的时候底下的人都怕得要死，所以周瑞家的就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说他待下人未免严了些。好，这些话讲完了以后，其实暗示着刘姥姥等下要见王熙凤的时候，王熙凤到底跟他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丫头回来了，丫头就说老太太屋里已摆完了饭，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啊，就是贾母吃完饭了，贾母吃完了以后，王熙凤要在王夫人家里面伺候他吃饭，之后他就要回来。所以周瑞家的听了连忙起身催着刘姥姥说快走快走，这下来吃饭是个空。 好，这里面绝对是这个企业里面的人才会知道这个经理什么时候会有空，因为他的行程他的 schedule 是排得满满的，就是王熙凤一天都要处理多少事情，然后还要中午之后要先去伺候贾母吃饭，王夫人吃完饭最后他自己才回来吃饭，那么只有他吃饭的时候是他自己的一个有空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刘姥姥命多好，如果他不碰到周瑞家的，他根本见不到王熙凤，因为他即使见到了时间不对根本没有办法谈话。所以周瑞家跟他说赶快赶快，这一下吃饭是个空，我们赶快去，如果迟了，好，你晚到一步会怎么样呢？回事的人多了难说话，因为下午一点半要上班了，所以又有一批一批的人跟他来报账啊这些东西，所以你又见不到，所以只有这个时候刚好。所以我说刘姥姥在第一次进荣国府的时候真是命好，就是他刚好所有的机缘都到了，所以他最后可以见到王熙凤。当然这里面也在讲这种家族其实有一种严密的生活规则啊，那种严谨。那王熙凤的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子，你可以看到她的那个生活的严谨也真的是到了惊人的地步。好，在歇了中觉越发没了时候，就是王熙凤吃完饭还要睡一下午睡，那也不可能跟你讲话，所以两个人就一起下了炕打扫打扫衣服。好，你看到刘姥姥转过来就跟板儿又教了板儿几句话，她每次一紧张就跟那个外孙讲话说你要小心哦，等一下见人要怎么样。板儿只有五六岁，五六岁的一个男孩子觉得到了京城到了贾府觉得开心的要命，他哪里管什么东西。可是这里面其实都在写那个老太太，那个刘姥姥那个角色其实心里面忐忑不安，所以没事就把孙子抓过来讲几句话，就教了板儿几句话，随着周瑞家的尾仪往贾琏的住宅来。好，贾琏王熙凤的丈夫就到了贾琏的房子，就是王熙凤的这个住的地方，先到了道厅。好，又是道厅，就是接待客人的地方，接待客人等候通报见不见就在道厅，所以真正的主人不住道厅的啊，道厅一定是一个接待的空间。然后周瑞家的将刘姥姥安插在那里略等一等，自己先过隐蔽进了院门。记得隐蔽吗？我们前面有讲过古代的建筑进了门以后绝对不会立刻看到里面的东西，一定有一个壁，一个墙壁一样的东西挡住，然后从两边绕进去叫隐蔽。那么紫禁城最有名就是九龙壁，很大的一个隐蔽啊，就是这是中国建筑里面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空间，其实台湾也有的。有时候看到那个老房子里面，一进门以后，它就会有一个像一道墙一样的东西挡住，然后你从两边绕过去，啊，绕过去，进到里面去。然后进了院门，知凤姐未出来，凤姐还没有出来，先找着了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名唤平儿。注意一下，平儿在以后是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刚刚出来，平儿是王熙凤的帮手。啊，所有重要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第一个处理的是平儿，所以平儿非常了不起。就是如果今天来讲，就是如果王熙凤是一个企业的经理，这个平儿是最好最好的秘书，就他所有的繁杂事情他先为王熙凤做了一个建议，整理以后王熙凤可能只要批你一半就好了啊。就是其实平儿非常了不起，而且平儿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的主人非常的严格，所有的小事都不放松，非常严格。平儿常常偷偷的去帮助一些人，我们看到后来像探春的妈妈就是那个妾，那个赵姨娘日子过得很苦，王熙凤又讨厌那个赵姨娘，每次又故意不给她钱，平儿就私下给一点。所以这个丫头是不得了的一个丫头，就是她很利落很正直，可是她又很慈悲。好，所以平儿后来这个角色是绝对绝对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先记住这个名字啊，就是平儿。所以周瑞家的就将刘姥姥起初的来历说明，就跟他报告，让平儿知道说刘姥姥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家以前跟这个王家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当日太太是常会的，今天不可不见。好，所以周瑞家的真的在帮刘姥姥。所以如果周瑞家讲说，哎呀，这个没什么重要，不要见了，真的就不见了。可是他的整个的语言让平儿去下判断的时候说，这两家过去的关系很好，而且王夫人以前很看重这一家，所以不可以不见，所以这里面都在帮忙了。 啊，都在帮忙，所以真的是刘姥姥命很好。所以我带了她进来，等奶奶下来，我细细回明，奶奶想也不责备我莽撞。为什么会责备？因为她不是负责通报的人，就是按照贾家的规矩，通报有通报的人，可是周瑞家的有点越权了，所以她说，我想太太不会责备我莽撞，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是应该要见的，是重要的人，让平儿知道了，做了主意，叫他进来。所以刘姥姥就带了板儿就进来了。所以刘姥姥跟板儿进来，上了正房台基，小丫头打起了猩红粘连。好，注意大家找到这一段没有？你找到这一段，你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就刘姥姥第一次进到一个有钱人家的真正的房子里去以后，她的感觉，上了台阶，看到红大红的门帘被打开来，啊，色彩这么强烈。大红的粘连，粘连是一种泥的帘子，啊，泥布编织的一种帘子。好，我们看到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啊，乡下人的房子大概就是鸡粪啊、猪粪啊什么。其实乡下以前都是这样。台湾我小时候记得，一般家里面也都养鸡养猪的，都是这种味道。可是这种大户人家都是香味，啊，因为他们都是焚香的，所以刘姥姥大概第一个就觉得，哇，这个气味就不一样。就是忽然发现，第一个是色彩，红色的色彩，然后接着就是香味，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然后接下来是触觉，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啊，好像在云里面走。其实他怕得要死，所以他整个身体都软了，啊，所以那个形容是从一个乡下老太太第一次走进这么有钱的这种家族里面，那种感觉像走在云端一样，满屋之物都是耀眼争光，使人头眩目眩，就他头都昏了，他也不晓得要看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形容非常有趣啊。刘姥姥进来，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到一个迪士尼乐园，其实你眼睛都花了。就是你小时候记得父母带你到一个游乐园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就是乱七八糟的那样。你要大概等慢慢慢慢静下来以后，你才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你就很安静的看那个东西。这个写法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他是头悬目眩，等一下他就会找到房间里一个东西在看，因为那个东西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就很仔细很仔细在看那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完全是一个真的是乡巴佬第一次进了一个大观园，忽然目瞪口呆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个俗语叫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么其实真的是这一段写得太精彩，就是刘姥姥的那个乡下人的那种呆气啊，忽然在这个贾家里面感觉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头悬目眩，刘姥姥这个时候唯有点头扎嘴念佛而已，就是满口乡下人看到什么东西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天哪，就是天哪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会漂亮到这个样子啊？怎么房子里是这个样子的。于是来至东边的屋内，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记得那个乔姐吗？乔姐现在还是一个小 baby 在睡觉，在睡午觉。可是我觉得这一段很有趣，记不记得刘姥姥这个时候牵着手上牵的是板儿，板儿就是乔姐以后的丈夫。可是一个五六岁，一个大概只有三四岁还在睡觉，所以人生的缘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定了。可是他们两个当然不知道，两个都傻瓜瓜。然后这个时候板儿是一个乡下穷孩子，乔姐是一个掌上明珠，王熙凤的第一个女儿，宠爱百般宠爱的。可是你可以看到最后这个命运，如果你还记得刚才的判词的话，乔姐儿最后被狠救奸凶卖到妓院去救他，就刚好是板儿。所以人生的缘分在小说里，我说为什么一直要回到判词里第五回去看，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忽然想到，哎，这两个人后来不是夫妻吗？啊，就是板儿。可是今天的命运何等不同，板儿这个时候是被外祖母带来去要一点钱去过日子的，可是乔姐在睡觉，是那个富贵人家的小姐。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将来板儿会娶这个乔姐，大概没有人会相信的。可是最后的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会有很不同的感叹啊，就会看到说，因为这个小说其实写到这里不必特别写说乔姐儿在睡觉，对不对？因为刘姥姥要见王熙凤跟乔姐无关，可是作者就带出了说乔姐儿在睡觉，那么其实你就会细心的读者就会想到板儿跟乔姐的关系在这里就会出来了。可以了解吗？这种 很有趣的一个微妙的关系啊。然后平儿站在炕沿，平儿不是那个丫头吗？她是一个有身份的丫头，然后她就打量了刘姥姥两眼，就看了一下刘姥姥，问个好，说刘姥姥你好，请坐。然后刘姥姥见了平儿，见了这个丫头，她不知道是谁，她看到她片身绫罗，身上穿的都是花的绸缎的衣服，插金戴银，那头上戴了一大堆的金银的首饰，花容玉貌，她就想这个大概就是凤姐了，所以正要称姑奶奶。你可以看到乡下人他根本不知道身份的不同在哪里，就是其实平儿跟王熙凤绝对穿戴不一样的，可是因为乡下人他从来没有这个经验，他们在乡下就是破烂衣服，所以看到绫罗绸缎他已经觉得是小姐，他叫姑奶奶，然后他看到平儿忽然叫周瑞家的是周大娘，他才知道说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就是这个家族里面比较有身份的丫头而已啊，并不是主人。所以刘姥姥就跟板儿上了炕，然后平儿跟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头们倒了茶来吃。下面这一段真是漂亮啊！你看一下，刘姥姥就在那边静下来了，因为在等王熙凤来。等王熙凤来，刚才不是头晕目眩吗？什么都看不清楚吗？现在她就安静下来，她要好好的看一看这个房子跟她家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她就听到咯噔咯噔咯噔有声音在响，他就想这是什么东西啊，他就到处找，然后就这个咯噔咯噔的声音很像他们乡下人在打面筛面的时候的那个机器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看到过，就是把那个麦皮打掉的那个柜子啊，筛面的东西，他觉得这个声音很像。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都从刘姥姥乡下人的角度在看，因为他没有看过有钱人家用的东西，所以他只好用他自己家里的东西，就是打面粉的那个柜子啊，咯噔咯噔的，大有似乎打锣柜塞面的一般。然后他就东瞧西望，然后忽然看到堂屋上柱子上挂了一个木头的盒子，很大一个盒子，然后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个盒子里面还很奇怪，盒子里面装了一个秤砣啊，乡下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买菜称东西有一个秤砣，不是一个铁，然后底下有个圆圆的一个重的东西吗？然后这个砣还在那边摇来摇去这样晃。大家知道这个时候贾家已经有了西洋的机械的钟，西洋钟过来了，就他们用了舶来品，可是乡下人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当时其实就是巴洛克时期，就是乾隆皇帝的时期，西方的钟表已经到了中国啊，已经到了中国，所以有钱人家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机械上发条的，然后咯噔咯噔响的，就是这个钟。可他在刘姥姥的世界里没有这个钟这个东西，乡下人哪里有什么时间太阳出来就去工作，太阳落山就回家吃饭睡觉了，所以他没有这个钟。可是你可以看到贾家已经接受了西洋的钟，而且这个钟变成了这个贾家办事情的一个规则。因为我觉得这段写的实在是太精彩，就是文学里最好的部分就在这里，就他看着这个东西，看着这个东西，忽然怕当当当 当这个钟响起来，他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他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看他正呆想时，忽听得当的一声，好像金钟铜磬一般，不妨唬的一跳，转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就是这个钟在响，就是已经到了可能两点正了，或者一点正了，就是时间到正时的时候，他就当当当当这样响起来。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从钟的这个响声立刻就转到小丫头们一起乱跑，原来很安静对不对，非常安静，就听到那个咯噔咯噔，如果你听到你的表的走的声音应该是很安静的，可忽然当当当当响起来，然后就看到小丫头乱跑，因为王熙凤要来了，就时间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如果是拍电影真是很精彩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害怕的心一直跳的老太太坐在那边，然后东张西望看不懂，就刚开始听到咯噔咯噔响，然后看到一个盒子，最后盒子又当当当当响起来，接下来就是丫头跑，其实是好几个蒙太奇，好几个镜头分镜，然后最后把她的紧张讲出来，然后讲出王熙凤要来了，王熙凤要来，小丫头一起乱跑，因为非常紧张，主人要到了，就是王熙凤的威严是这样子被建立起来。这种文学的笔法真是到惊人的地步啊！所以大概因为如果自己也写作，你更是佩服，就是怎么会写一个事件写到这么细，铺排的这么有规则，就怎么会想到用 刘姥姥看到的那个钟来写刘姥姥第一个进到王熙凤房间的这种感受啊，用了一个西洋钟，你会发现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东西，只是我们知道了，可是刘姥姥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能她回到家里跟乡下人讲了好久，说有一个好奇怪的东西，像打面一样咯噔咯噔，还会当当当，可是乡下人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那这就是刘姥姥，就是刘姥姥的世界跟贾家的富贵的世界是差距这么大的。好，所以小丫头一起乱跑说奶奶下来了。王熙凤下来了，所以平儿、周瑞家的忙起身就站起来了，可是命刘姥姥只管坐着，因为刘姥姥是客人，所以所有的下人都要站起来迎接王熙凤，所以王熙凤就出来了，然后又听到笑声，然后一二十个妇人衣裙稀缩，就是走路过来的裙子的这些声音，然后进堂屋去。可是你可以看到刘姥姥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看到王熙凤，他只看到两三个妇人捧着大漆捧盒。捧盒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记得小时候台湾有时候送什么昂咕贵啊什么东西，就用一个红漆上面描金的盒子装食物的啊，那个捧盒就是王熙凤要用饭了，所以这个菜啊饭就从厨房里面送过来，所以就是几个妇人拿着捧盒，捧盒里面装的全部是饭菜这些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捧盒进来，然后说听到一边说摆饭啊，两个字摆饭，然后渐渐的人散出来，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然后很久半日鸦雀不闻，安安静静，王熙凤在吃饭，没有人敢吵，没有人敢讲话，安安静静等他吃完饭。然后忽见两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放在这边，桌上盘碗森列，摆了很多的盘碗，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啊，不过略动了几样，就是根本没吃几样又撤下来了。好，你注意一下，板儿出来了，板儿一见了便吵着要肉吃。你看到作者的细心，这个时候加入的东西就是王熙凤在那边只动了两下就拿下不吃了，可是板儿不要忘记，这个小孩子是从早没有天亮就跟着外祖母走路，根本没有吃饭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饿了，他就要我要吃肉，所以这些都是对比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好的文学家富贵人家那种鸡鸭鱼肉吃腻的感觉，跟一个穷孩子根本不管礼貌的就说、我要吃我饿了啊，要吵。然后刘姥姥一巴掌打了过去，因为这个时候他紧张的不是要吃那个东西，是要他不知道能不能见到王熙凤，能不能借到钱，所以反而最倒霉了，就啪一巴掌就打过去，说你这个时候还要吃的这个东西。好，所以这种小细节我特别希望大家在看《红楼梦》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动人的东西啊，就是人情世故，人的各种不同的身份角色还有心酸啊，你不细读的时候你读不出来。就是板儿的那个吵着要肉吃，刘姥姥一巴掌打了过去，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叫他，刘姥姥会意，好，这下是真的要见了，于是袭了板儿下炕到堂屋中，然后周瑞家的又向他嘱咐了一会儿，就跟他说要怎么叫啊，怎么见人啊，礼貌要怎么样。好，注意又来一个字，方蹭到这边屋奶奶，有没有注意到蹭这个字？刘姥姥所有的走路这一天都是蹭啊，可刚刚在路上其实一直赶路，他其实是恐怕走得很快，可是现在他怕得要死，所以脚都不敢抬起来，也不晓得怎么走路。有时候你会觉得刘姥姥那个画面非常有趣啊，就在那边蹭蹭蹭，又蹭到这边屋内来了。好，然后刘姥姥看到了很多东西，就从刘姥姥的眼睛再看王熙凤的房子，看到门外凿铜的钩上白铜的钩子，这个台湾现在古董店都还可以买得到，就是以前钩那个窗帘的那种钩子，白铜的上面雕花的，说凿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啊，那种红色，记不记得王熙凤第一次出来就是红色跟金色，就王熙凤这个女孩一出来都是红色跟金色，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红色是彩度最高的颜色，金色是明度最高的颜色，所以王熙凤永远是发亮的啊，就她一出场就是发亮。红色的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啊，铺了大红色的泥毯，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紧的靠背。 好，没有写到王熙凤，写到王熙凤靠背的部分，银枕的部分，就是旁边一大堆的软垫 cushion 啊，锁子锦就是用像中国结的东西去盘出来的花纹，叫做锁子锦的靠背，然后一个银枕，然后铺着金星闪断的大坐褥。他所有王熙凤周边的东西写完以后才会写王熙凤。那旁边有一个银唾盒，什么叫银唾盒？就是过去的人吃饭啊、漱口啊、要吐痰啊，有一个痰盂。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炕上放的是银的一个痰盂啊。所以这些写完了以后，说凤姐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好，这个时候是冬天，还是正月，非常冷。这个王熙凤戴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斗篷上面戴一个帽子，这个帽子是紫貂，貂毛、貂皮是最高贵的一种御寒的材料。那么紫貂是貂当中最柔细的一种貂，所以最高贵的一种皮毛啊。紫貂的昭君套戴在头上，围着穿珠蛾子，这个我们讲过啊，就是过去冬天怕冷，所以额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抹额，就叫蛾子，把这个头这个地方绑住。可是有钱人家上面整个是用珍珠穿的，所以叫穿珠蛾子。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是这个小说里面每一次出场被形容的最多的啊，穿着桃红撒花的袄，都是大红，只有外面有一个石青缂丝的灰鼠皮袄，就是它有一个褂子是石青，是一个比较深蓝色，其他都是红，连底下大红羊皱银鼠皮裙啊也是红，所以它都是在金色跟红色当中，也象征着王熙凤这个女孩子的一种诠释吧，一种热络的那种感觉啊。粉光纸砚，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个小铜火煮。什么叫火煮？煮这个字就是筷子啊，我们现在闽南语还是用的这个字啊，煮这个字。那这个小铜火煮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台湾我小时候看到老太太怕冷，冬天会有个小手炉拿在手上，里面放一块炭、两块炭，然后你去夹那个炭的就是铜的筷子，用铜的筷子去拨那个灰的。所以王熙凤的手里面就拿着这个小铜火煮拨手炉内的灰。然后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田七茶盘，盘内装着一小盖盅，就是茶。记不记得贾家吃完饭要用茶来漱口，漱完口才喝真正最好的茶。可这里是一个画面，就是刘姥姥已经到了，王熙凤头也没有抬，眼睛也没有抬，就在那边拨灰，然后旁边有人要她喝茶，她也没有喝茶，也没有抬头。好，然后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地问怎么还不请进来。其实刘姥姥已经到了，可这种就是富贵人家的人，就是那种排场跟威严到了，就是已经到了面前，他还表示说怎么还不请进来，可他根本没有抬头，像不像一个电影画面啊？就是真的就是富贵人家，然后刘姥姥在底下已经发抖了啊，已经在发抖，一面说一面抬头要茶，要喝茶的时候，然后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就是刘姥姥跟板儿到了，他才赶快要起身，注意欲起身，他其实没有起来，他不必起来，这样可以了解吗？他的身份根本不要起来，他就是做了一个要起来，赶快又做了一个样子，然后满面春风的问好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种就是大户人家的训练。刘姥姥对他来讲算什么？他根本不怕得罪这样的人。可是你知道大户人家的训练就是说周到到任何人他都不得罪，所以他满面春风就问好，可是其实很可能就是一个礼貌，因为你接下来会发现王熙凤的表情是最多的，她这边笑嘻嘻问好，接下来她就会讲另外一句话，然后她就骂这个周瑞家的啊，就有点嗔是生气，有点生气的骂周瑞家怎么不早说啊，就说刘姥姥已经到了，你们表示说我没有礼貌是因为你，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这种就是完全大户人家在摆排场啊，其实她根本也不想起来，也不想接待客人，可是她还是要做到分寸。这种你如果不是在大户人家常常看到这种礼节跟周到啊，不太容易懂。好，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啊，她就根本昏了头，在跪下来就在那边拜啊拜啊拜，所以这个满面春风问好又要起身，可她都没有起身啊，她其实可以起来，她也不想起来，就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姥姥了。凤姐点头，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然后板儿便躲在她背后。 好，你看到板儿又出来了，因为刘姥姥这个时候紧张的要死，因为不晓得要不要得到钱，所以拜了半天，拜完以后自己不要干嘛，就拉板儿来拜，可是板儿就百端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啊，就那个小孩子就赖在后面，就是不要见人，因为刚才又不给他吃肉，还打了他一巴掌，所以他就赖在后面，这里面板儿就变成很有趣的一个角色。然后凤姐笑道，好，注意你看看凤姐多么会讲话，她说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其实她根本不认识刘姥姥，刘姥姥也不认识她，可是讲话要讲得很漂亮，说既然是亲戚，亲戚们不常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气厌我们啊，就是如果懂事的人说你们看不起我们，不是我们看不起你，说你们不来找我们，你们气厌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些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好，这种话真是漂亮到惊人的地步，就是富贵人家在一个穷人面前他讲话讲到这么漂亮啊，就是说你是你们不来看我们，亲戚们都疏远了，不是我们，那些只有那些小人才会说我们眼里没人似的，我们看不起看不起人啊。那他讲的是漂亮话，我读到这一段常常会很感动，因为刘姥姥讲了实话，刘姥姥的话其实我记得我好几次读的时候其实很动容啊，就是非常感动，因为刘姥姥说阿弥陀佛，我们家难走不起，好，穷人家讲话讲到这样，我们家里难，我们家里太穷了走不起，因为路费都没有，我们家难走不起，来到这里没得给姑奶奶打嘴啊，不过就是丢脸丢人现眼啊，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的爷们看着也不像，就是我们这个样子，不要说见到你们，就是连门口那些管家看到我们也不像，其实这种心酸啊，就是真的是穷人，他讲的是实话，所以作者在对比，就是王熙凤完全是虚伪的一套礼貌，可是刘姥姥讲了实话了，可是你看到王熙凤怎么回答，凤姐笑道，这话没得叫人恶心啊，意思说怎么会有这种嫌贫爱富的人，可是其实刘姥姥讲的是真话啊，就是刚才她在门口别人就是不理她的，可是王熙凤说这话没得叫人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做个穷官罢了，谁家有什么，不过是旧日的空架子啊，所以他在这里第一个说我们也没什么，我们没什么了不起，当然他知道还要借钱了，所以先讲说我们也没怎么，不过做个穷官，好，第二个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啊，就是皇帝也有穷亲戚，何况你我，然后就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没有，好，这里面你看到王熙凤她其实可以做主，可她也要周转一下，就是说因为你是来找王夫人的，所以王夫人要怎么做我不能做主，我必须要听王夫人的，所以她就因为她还弄不清楚他们跟刘姥姥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她还要再转一下，所以就叫人去跟王夫人来回，然后又叫人抓一些果子给板儿吃啊，板儿终于有东西吃了，所以一个人就在那边吃起东西来，然后这个时候很多家下的许多媳妇来回话，记不记得他要上班了，他吃完饭以后他要上班，然后很多人就来回话，就是告诉他要买要开支啊，要报账啊，这些东西，那平儿就跟他讲，然后凤姐说我这里陪着客呢，晚上再来回，好，你可以看到他给刘姥姥很大的面子，说我这里有客人，你们要回话，如果很要紧的话你就回，没有要紧的话晚上再说，所以这里面刘姥姥也觉得很被看重，可是当然凤姐绝对知道那些事情早一下晚一下也没那么不得了啊，也不过就是要开销啊，要什么报账啊，这些事情，所以平儿就做主了，平儿就说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就叫他们散了，所以凤姐点头，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是总经理，平儿是女秘书啊，平儿去执行了一个事情，那帮她把这个事情就料理到了，好，然后周瑞家就回来，回来以后凤姐说太太怎么说了，然后这个他就跟凤姐报告说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所以他今天没有空见不到这个刘姥姥了，他说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就是让王熙凤陪着，多谢费心，想着白来逛逛便罢，如果你只是来玩玩就算了，如果有什么说的，如果你要什么有什么要求只管告诉二奶奶， 啊，就告诉王熙凤吧。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王夫人传话过来，那就跟刘姥姥这样讲。那刘姥姥说也没什么的，不过是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有没有发现刘姥姥在这里说谎？她是真的是要来要钱的，可她不好意思了。她忽然就说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姑奶奶啊，看看问候一下之类。好，这个时候周瑞家都觉得你这个傻蛋，这么好的机会你还不赶快讲，你再不讲，你下辈子再也见不到王熙凤了。所以周瑞家的就要帮她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刘姥姥其实在这里这个时候她都不会说话，因为她其实直截了当说了也就好了。可是她还要说啊，我就是来看看穷人家饿着肚子跑去看亲戚，哪有这种事啊？她自己也在讲一个漂漂亮的话，说我不是来要钱，我就是来这个看看这个姑奶奶他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周瑞家的提醒他说，没有什么说的便罢，若有说的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样的。一面递眼色与刘姥姥，特别注意这一句，一面递眼色，就是说给他使眼说你赶快说，你这个傻蛋你还不赶快说，就给他使眼色。所以刘姥姥会意，他懂了，未语先飞红了脸，他脸就红了，因为要跟人家要钱不好意思，讲自己的困难也不好意思，就脸都红了。丝带不说，今日又所谓何来？如果不说，今天跑了大半远，这么远的路过来，饿着肚子，到底所谓何来？只得忍耻说道，啊，就是要跟人家借钱要钱，都是很丢脸的事情。说论理，今天初次见姑奶奶，不应该说，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来，也少不得说了。刚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话。好，下面又是一个编织。你看到这个主线应该是刘姥姥跟王熙凤，对不对？王熙凤要借他钱，给他钱，应该怎么样？可是你看到被打断了，打断是什么？就是秦可卿的丈夫贾蓉来了，所以底下人就报告王熙凤说，东府的蓉大爷来了。然后凤姐就非常高兴，就忙止住说，刘姥姥你不要说了，一面问说你荣大爷在哪里呢？好，这一段非常有趣，就是为什么会夹在第六回里面，刘姥姥当中出了一个贾蓉。贾蓉来干什么呢？贾蓉跑来，然后就跟王熙凤说，他的爸爸贾珍明天要请一个重要的客人，希望借一个玻璃的炕瓶，一个屏风去摆一摆。那王熙凤就没有理他，就说哎呀你来晚了，我已经给别人了。这种对话你慢慢看下去，然后没有了，那贾蓉就应该走了吧。可是贾蓉没有走，贾蓉就跪下来了，就说哎呀婶子啊，他是他的婶婶啊，贾蓉是他的晚辈，所以他就说婶婶你要疼我，那借不到回去给爸爸打一顿，说我不会办事。好，这是撒娇了，对不对？明明没有了，不是给别人了吗？那为什么还要跪下来，还要撒娇？然后王熙凤就说，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啊，就是他们王家的这个玻璃的炕瓶，怎么都是好？这个玻璃炕瓶可能是外国的东西，不是中国的东西，啊，就是当时很贵重的。然后接着就跟平儿说，拿楼上的钥匙，找几个人把玻璃炕瓶抬下来。有没有发现，刚才王熙凤在逗他，在逗这个贾蓉，他明明有，他不给他。可是贾蓉跪下来撒娇了以后，他就给他了。所以这个婶婶王熙凤跟贾蓉是辈分上一个婶婶一个侄子，可他们在调情。那我现在讲的调情，说他们两个都是十七岁啊，虽然辈分这么不一样，可他们都是十七岁年轻，他们有一种彼此的爱悦，可是在辈分上他们不敢越分，可是在心情上王熙凤喜欢贾蓉，疼爱贾蓉，那么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一段戏写得非常非常的巧妙。然后贾蓉就谢了王熙凤，就说好，我找几个妥当的人来抬，不要崩了。好，用到崩这个字，记不记得刚才这个刘姥姥说我用我的老脸去崩一崩，是说我今天就是碰坏了，被侮辱了，我也就去要一点钱吧。可是现在讲的崩是玻璃被碰坏了叫崩，同一回里面用了两次崩，一次是一个穷人活不下去去受辱，一个是玻璃炕瓶为了请客碰坏一点点叫崩，同时用了两个崩， 到底是作者有意还是无意，我想大家自己可以判断。就是你会觉得很感叹，就这些地方。好，贾蓉就借到了，贾蓉就走了。贾蓉出去了以后，凤姐说叫蓉哥回来，然后所有的丫头就蓉爷回来，然后贾蓉又回来了，回来垂手侍立，等说婶婶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然后王熙凤就慢慢的喝茶，慢慢的拨那个灰，完全不看他，也不回答。然后忽然说走吧，我现在没有精神，晚上再来找我，就到此为止。所有人都说王熙凤跟贾蓉的调情是非常精彩的一段戏，可是没有后话，我们后面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可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富贵人家的闲愁，就是他们里面的一种青春的对话，非常的迷人。可是你不细心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你全戏都在看刘姥姥跟王熙凤借钱。可是这一段插曲非常的精彩，就是贾蓉跟王熙凤之间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调情关系啊。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到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腰脚非常漂亮的一个大概我们现在高三的男生吧，青裘宝带，美服华冠啊，非常漂亮。然后这个时候刘姥姥做事不是站不是没长处，就是这个老太太忽然吓呆了，看了这么漂亮一个男孩子，她从来没看过，她也不知道自己要躲到哪里去。你觉得刘姥姥忽然觉得自己好乡下人的那种土土的那个感觉，因为忽然被对比出来。而王熙凤真正要见的客人是贾蓉，其实不是刘姥姥，刘姥姥只是她无意间救济的一个人。所以这些都是对比。好，所以一个好的作者会有这么多的线在编织，你如果把这段删掉，这个小说少了好多东西啊。所以特别注意这种看起来没有什么重要的这个东西。然后凤姐就笑了说，你只管坐着，这是我侄儿，就跟他说你不要在那边扭扭捏捏的，你就坐，好好坐着，这是我侄儿。那么也点出贾蓉跟王熙凤的辈分的关系。然后刘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刘姥姥心生方安，又说道，今天我带了你侄儿来。你知道这个侄儿是谁吗？板儿，就是这是他的外孙，所以论辈分这个板儿就是王熙凤的侄子。可是你看到王熙凤刚刚接见了一个他真正的侄子，就是贾蓉。可是刘姥姥为了要借钱，为了要表示我们没有那么疏远，所以说这是你侄儿。那王熙凤哪里会把板儿当侄儿？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又是两个侄儿的对比。刚才讲两个崩这个字，现在是两个侄儿。所以贾蓉没有来过的话，刘姥姥讲这个侄儿你还不觉得荒谬，可是现在讲这个侄儿，王熙凤眼中哪里有板儿？她这个时候也从来不会知道有一天她的女儿是要这个人救的啊。所以不过看了是一个流着黄鼻涕的穷小孩，抓几个果子给他吃就算了。所以他刘姥姥讲的话非常好笑，就说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了，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没个派头，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说着又推板儿，你看他又找板儿了，就推着板儿说，你爹在家怎么教你的？他希望板儿替他解除这个尴尬啊。可是板儿当然不会懂这些东西的。好，打发咱们做啥事来，只顾吃果子嘞。好，凤姐早已明白，听他不会说话，因笑指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然后就问周瑞家的，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饭没有。好，你看到这里转回来，就是到底用了早饭没有，他们已经在吃中饭了，可是他问他吃了早饭没有。刘姥姥忙道，一早就往这里赶，还有吃饭的功夫。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在对比这种戏，刚才凤姐在用餐用的根本动了几筷子就不想吃了，可是这里穷人家穷到一早赶路，根本连饭都没有吃。所以王熙凤马上就说，命人快传饭来。一是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馔摆在东边屋内啊，过来带了刘姥姥板儿过去吃饭。所以这些都是细节，可这些细节都看到富贵贫穷一直在做对比。然后凤姐也借这个机会，因为刘姥姥带了板儿吃饭，对不对？所以她有机会可以问周瑞家的说，刚才太太到底怎么说，因为她要下决定了，到底要不要给她钱，因为关系到底是什么她还不清楚，所以她必须要知道。可是刘姥姥在面前不方便说，所以打发她去吃饭，一方面是 当然也有不忍，也有慈悲给他们饭吃。另外一方面，可以有这个机会问他，就说：“周姐姐，好生护着些，我不能陪了。”于是过东边屋里来，然后凤姐就叫周瑞家说：“刚才太太怎么说？说了些什么？”然后周瑞家的说：“太太说他们家原不是一家子，不过因为同一个姓，当年又与老太爷在一处做官，偶然连了宗，这几年也不大走动。当时他们来了，却也没有空了他们。”好，这个是重要。周瑞家的说，以前他们来要什么，也都不会让他们空手回去的，所以表示说，好像应该要帮助他们一下。他们今天来了，瞧瞧我们是他们的好意，也不可减慢了。这个不晓得是不是王夫人讲的，因为这是周瑞家在传话啊，所以周瑞家传话，也可能他真的要帮刘姥姥，他就加了一点点。好，所以这个就使王熙凤做了一些决定。凤姐听了说道：“我说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连影儿都不知道？”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一门亲戚啊，因为王熙凤比较小，因为他们已经20年都没有什么来往了。好，所以刘姥姥吃完了饭，拉了板儿过来，沾唇打嘴的道谢。好，凤姐就开始下决定了。你看看凤姐的讲话，说请她坐下来。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如果论亲戚之间，原该不带上门就有照应才是。好，这个话讲得极漂亮，就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亲戚，我们不应该等你们上来求我们，我们才帮忙你，早就应该照顾你们，这才叫亲戚啊！所以这里面当然是双关语，一方面说我们没有照顾好，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大概更不是亲戚啊！所以注意王熙凤讲话的这种微妙的地方，刚刚接这个管家，他不太知道以前的这些亲戚。另外一点，二则外头看着这里虽是烈烈轰轰，每个人都觉得啊，这个贾家不得了，有钱的不得了，殊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艰难之处啊！这样大的家其实很难，说与别人也未必信吧。好，这里你可以看到王熙凤讲到这里，大概刘姥姥觉得也没希望了，因为他们说他自己很困难啊，这个家也很困难。可是王熙凤话就转了，今天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怎好叫你空手回去好，这个是有希望了，就是我不会让你空手回去。可是你看到王熙凤要给钱也不随便给的，因为给了以后每天都来怎么办？所以他说可巧，他说我本来是没有钱的，可巧太太给了我们的丫头做衣裳的20两银子啊，本来是要给丫头的，我现在不给丫头做衣服了，我给你。好，所以这里面当然不是真的，可是你看到这种就是讲话讲得漂亮啊，我把太太可巧昨天给了我们丫头做衣裳20两银子，我还没有用，你们不嫌少就暂且拿去吧。那刘姥姥先听见告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啊，心都在那边跳跳跳，大概白来了。后来听见给他20两，喜得浑身又发痒起来。这种地方都是大概穷人家才懂的字啊，发痒就是、啊、一下子20两银子还得了啊，在对乡下人来讲，这是惊人的这个数目。说到我也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看他讲得很难听啊，因为他太乐了，你知道？那位乡下人就不会讲话，他就觉得一个死掉的骆驼，就是已经饿死的骆驼，他的骨架子还是比马大的，所以意思说你们贾家就是瘦死骆驼，那我们是马，你还是比我大。那王熙凤当然觉得很难听这样的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你老拔根汗毛也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啊，两个形容都很难听啊！那个王熙凤想说：“天哪，我这个腰这么粗，拔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可是这就是纯粹乡下人，特别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有钱了，拿到钱了，他一下忘形了，就乱讲话这样。然后周瑞家在旁边听他说的粗鄙啊，难听的要死，就只管使眼色指他，就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然后王熙凤听了，笑而不睬啊。王熙凤当然见过世面的人，他也就笑一笑，也就无所谓，就叫平儿把昨日那包银子拿来，又拿了一串钱，都送到刘姥姥的面前。凤姐就说：“这20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吧。”啊，我们看到这里还是漂亮话，因为这20两银子她觉得太少了，也不过就是给孩子做一个冬天可以过冬的衣服。可是我们知道，这个20两银子其实绝对不只做一个冬衣啊，对这个刘姥姥他们家来讲，其实是一个事业发达的一个小本生意的基础了啊，有了一个资本了。若不拿，可真是怪我了啊！他还要为对方着想，就说不要嫌少，你如果真的不拿，你就是怪我了啊！就是给别人施舍，可是让别人有一个台阶可以下，这种绝对是大户人家的语言，就是你就是可怜别人，你都不能让别人觉得可怜。 所以他说这钱雇了车子坐吧，啊，坐车回去，不要再走回去了。所以其实读到这里你很感动，就是王熙凤日理万机，他也没有这么多心情去可怜一个穷人，可是这个时候他真的其实有一点不忍啊，对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孩子有点不忍。所以所有的性娘亲，性娘亲就他后来的女儿的遭遇被好，是因为他这人的不忍，恻隐之心是非常重要，就在一刹那之间他有点不忍。其实他不用多给那一串钱，可他说坐个车回去吧，改日无事只管来。所以我自己觉得读到这一段，我觉得那一串钱的价值是比那个二十两银子还重的，因为他体谅人了，他觉得哎呀，这一老一少走这么远的路，那么至少可以坐个车回去吧。那么这种对人的关心跟二十两银子不太一样，因为其实二十两银子对他不算什么事，可是这一串钱是重要的，因为他对人有关心在里面。好，所以其实《红楼梦》写得好都在这种小细节的地方。刘姥姥只管千恩万谢地拿了银钱，随周瑞家的来至外乡。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见了他怎么倒不会说话了，开口就是你侄儿啊，就是刚才他不是讲板儿叫侄儿侄儿。那周瑞就笑他了，说我不怕你恼啊，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就是亲侄子也要说和软些。他说那荣大爷才是他的正经侄儿呢，就贾蓉才是他的侄子，他哪里跑出这么一个侄儿出来。那么这里面都看到，如果没有贾蓉这一段，整个这一章撑不起来，就是编织不起来。所以贾蓉看起来借一个玻璃抗瓶是没有什么事的，好像可以删掉，可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刚好对比出王熙凤真正心疼的是贾蓉，根本不是板儿。板儿对他来讲可有可无，可能走了他都忘了，他根本不记得这个人。可是这里面就在讲因果，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从来也不可能想到这个流着黄鼻涕的小孩是他将来的女婿。我一直觉得第五回第六回是《红楼梦》的关键，因为所有的重要的事情，包括宝玉的性的经验，包括刘姥姥这样一个穷人跑来，都是小说里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第五回第六回多看几次，去看到他最细微的地方，这种细微不是好作家常常照顾不到，而且如果粗心的读也常常错过。所以好多人读很多次可能都还没有注意到贾蓉跟王熙凤这一段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暗示了两个人非常微妙的这种关系。大概第六回以后，《红楼梦》就进入到比较正题了，前面都是神话啊、隐喻啊、判词啊、曲子啊，从第七回以后全部进入正题。所以有时候像年轻的读者刚开始读不懂《红楼梦》的时候，我也会建议说其实可以跳过第五回，直接从第六回看起，因为他们一碰到判词跟诗句就完了啊，所以等到后面再去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同的看《红楼梦》的方法。